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又有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服务，就是啊，在听力和视力方面有一定困难的乘客可以携带他们的工作犬乘坐飞机了，同时还是免费的呢。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给大家讲讲这件事儿。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对在听力和视力方面有一定困难的乘客所携带的工作犬提供免费的旅行服务。好，那么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那么首先我们学到的这个词呢是工作犬。工作犬啊，大家一想可能是不是 work 和 working dog， 其实不是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呢是 service dogs。 service 这个词呢是服务的意思，但是呢翻译成中文呢变成了工作犬。好，那么看一看整个这句话的翻译呢， service dogs for those， 为那些人，这些人呢 with 听力和视力。那么听到两个词，听力呢第一个词是 hearing， 然后呢视力呢是 seeing， 两个词 hear 和 see， 但是呢后面都加上了 ing 的形式，表示在听力和视力方面有困难的这些乘客。后面这个有困难呢用的词呢是 difficulties， 注意一下后面是一个复数形式，所以合到一起呢是 those with hearing and seeing difficulties， 然后呢被允许免费的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后面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will be allowed， will be allowed free travel， 这里面免费的服务，免费的旅行， free travel on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lights。注意一下这个南方这个词的发音哈，它呢从名词变成形容词呢它的发音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南方这个词作为名词呢是 south， south 大口型的，但是呢变成了形容词南方的，变成了小口型的那个 R 音，所以呢这个南方的呢是 southern， southern， 所以合到一起南方航空公司呢是 China Southern Airline， 后面啊、航班呢加一个词这个 flight。那么看看它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哈，这家航空公司还承诺呢免费运送工作犬的这个笼子和相关的食品。看看这句话的翻译是呢 The airline also promises， 这个是 promise 承诺 transport， 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运送哈 transport of a dog container。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是工作犬的这个笼子哈，我们学过 contain 这个词表示容纳，后面加一个 er 呢表示说容纳或装某一个东西的这么一个容器，工作犬的这个笼子呢叫 dog containers， 以及呢相关的食物 and food， 然后呢是免费，它用的是 free of chargefree of charge， 这是一个常用的词组，表示免费的意思，往往呢放到句子的末端，对整个内容呢强调说呢所有的东西或内容呢是免费的。但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呢什么 charge free 也可以的， charge free， 但如果说把 free 放到前面的话呢就是 free of charge。好，那么看看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工作犬哈，是不是我们家里面养的那个宠物狗就可以当做工作犬哈携带到飞机上呢？这个答案不是的。好，我们看看它所规定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是指哪些 dog。工作犬呢是指训练有素的那些犬，它们呢为那些有听力和视力障碍的人提供帮助。但呢乘客呢必须提供医疗证明说明他们需要这些工作犬的陪伴。工作犬大家回忆一下怎么说呢， A service dogs， service dogs。 refer to 指的是哪些 refer to， 然后呢训练有素，这里面这个词训练有素呢，其实用这个词 train 这个词培训，后面加一个 ed 的形式哈， trained dogs， trained dogs， 然后呢他们提供那些帮助和帮忙哈，这个 provide assistance 这个词 provide assistance，学到了一个新的词，不是说 help 而用的是 assistance， 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ssistance assistance assistance to those with hearing and seeing。 大家想一想，我们刚才讲到了说在视力和听力方面有困难的人呢，用的是difficulties， 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名词，是 disability。 disability 我们学过 able 这个词哈， able， 它的名词呢是 ability， ability， 那么前面的加一个前缀呢， this， dis， 变成了没有能力或者说做某些事情有一定困难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了说在听力和视力方面有困难的人，那么 those with hearing and seeing disabilities， 当然也可以换成 hearing and seeing difficulties 都可以，但是后面乘客呢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But passengers are required 啊，有要求 to provide medical proof， 这里面学到了一个词，是一个医疗证明。我们学过这个 medicine 是药哈，那么 medical 是医疗的， medical medical proof表示证明， P-R-O-O-F 合到一起表示呢医疗证明， medical proof to show that they need their dog companion， dog companion 的狗的一个陪伴或犬的陪伴。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哈，南航的地勤人员哈史军表示呢，在春节期间一名女乘客和她的工作犬布鲁斯被允许呢从沈阳飞到深圳。那么史军哈是这个人名了，地勤人员哈，我们今天学到在整个我们说机场呢有很多的工种哈，不同的职位，那么地勤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哈，一群人。那么这地勤人员英文是A ground staff， ground， G-R-O-U-N-D， 地面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staff， 员工。 A ground staff member of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said a female passenger， 一个女性乘客， and her， 那么看看她这个工作犬啊，用另外一个词叫 emotional support dog， 在情感方面给她提供支持的这个犬类哈，或这个狗哈， emotional support dogNamed Bruce were allowed to fly from Shenyang to Shenzhe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 我们说这个工作犬啊，它不仅仅呢给你提供一个视力方面和听力方面的一个帮助，同时呢对在情感方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一个支持哈。那么这里面提到了这个 service dog， 它另外的一个作用呢能够给我们提供 emotional support， 是很好的一个词组。我把这个 emotional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motional， emotional 情感的，后面加一个支持这个词 emotional support。 空乘人员呢会帮助呢这些乘客呢坐在经济舱的第一排，同时呢布鲁斯哈，就这个小的工作犬呢在整个旅程中表现得非常好。We help the passenger sit in the first row of economy class。 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叫排哈，一排两排那个排，用的词呢是 row， R-O-W 哈，它可以指呢在电影院里面的这个一排的一排的座位，也可以指我们在教室里面一排一排的桌椅，同时呢也可以指呢在飞机上一排一排的座位哈。后面提到的是经济舱哈，经济舱叫 economy， 经济这个词 E-C-O-N-O-M-Y， 后面加一个 class， economy class。 然后看看这个小狗的表现呢， and Bruce behave well all through the journey， 用一个词很好，表现得很好， behave well， B-E-H-A-V-E， 这个词啊既可以指可爱的小狗，也可以指同学在学校啊在家里面表现的怎么样哈， behave well。 有的时候呢父母会呢警告孩子哈， you better behave well 啊，就是说你一定要什么呢，表现的乖，不然的话呢，我以后呢不会带你出去玩了啊。这几个词呢大家一定要学会 behave 这个词。要使用这个服务呢啊，我们说这些乘客呢需要在办理登机手续前获得批准，在飞行过程中工作犬也需要戴上口套，并用呢绳子呢啊拴住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 To use the service, passenger need to get approval, 在里面 approval 表示说这个提前的一个批准。 Before check-in, 办理登机这个词哈 check-in and boarding, 这里面是登机，所以两个词 check-in 是指呢办理值机手续，然后呢这个 boarding 是指呢登上这个飞机 boarding。 那么 during the flight, service dog also need to wear a muzzle, muzzle 是指呢我们说有的时候呢可能说防止这个小狗呢咬人呢戴的一个叫口套哈，不是口罩哈，是口套 muzzle 哈，大家记住了。然后呢 remain leashed all the time, seash 表示说那个绳子哈，这里面是一个动词，表示说用绳子呢拴住了哈一个东西。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ervice dogs for those with hearing and seeing difficulties will be allowed free travel on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lights. The airline also promises transport of a dog container and food free of charge. Service dogs refer to trained dogs that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ose with hearing and seeing disabilities, but passenger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medical proof to show that they need their dog companions. Shi Jun, a ground staff member of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said a female passenger and her emotional support dog named Bruce were allowed to fly from Shenyang to Shenzhe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We helped the passenger sit in the first row of economy class and Bruce behaved well all through the journey. To use the service, passenger need to get approval before check-in and boarding. During the flight, the service dog also need to wear muzzles and remain leashed. 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当中，我们非常高兴的请来了两位同学哈，一位呢是来自于白家庄小学的张千恒同学，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邓瑞宁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让我们欣赏张千恒同学给我们带来的 If Not For You。 大家好，我叫张千恒，今年刚刚七岁，我来自白家庄小学一年级一班。 If Not For You Baby, I couldn't even find the door. I couldn't even see the floorAnd beside and blue, if not for you, baby, I'd lay awake all night, wait for the morning's light to shine in the through, but it would not be new. If not for you, my sky would fall, rain would gather too, without your love, I'd be nowhere at all, I'd be lost, if not for you.And you know it's true. If not for you, winter would have no spring. Couldn't hear the robin sing. I just wouldn't have a clue. Anyway, it wouldn't ring true. If not for you. 刚才我背诵的是美国著名音乐人、诗人鲍勃·迪伦的一首英文诗。题目叫做 If Not For You, 如果没有你。2016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作曲家。妈妈在书店看到这本诗歌绘本送给我，书中画了一对小狗父子，他们一起分享彼此的奇妙体验，用拟人的手法和美丽的想象，凸显了爸爸和孩子之间无尽的爱的主题。 接下来让我们听邓瑞宁给我们带来的不懂就要问。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邓瑞宁。今天我给大家读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不懂就要问。孙中山小的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像唱歌一样。学生念熟了，先生就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背诵，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讲。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放到先生面前，流利地背出昨天所学的功课。先生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先生在孙中山的书上又画了一段，他念一句叫孙中山念一句，孙中山会读了就回到座位上练习背诵，孙中山读了几遍便背下来了，可是书里说的什么意思他一点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糊涂的背有什么用，于是他壮着胆子站了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讲讲吧。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刚生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教室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先生拿着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了吗？会背了，孙中山说，就把那一段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也很认真。后来有个同学问孙中山，你向先生提出问题不怕挨打吗？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弄清楚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朗诵。收音机旁的你，如果说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大家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是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Sunshine, Moonshine,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sunshine, moonshin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月光和日光的故事。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What is sunshine and what is moonshine? 那什么是日光，什么是月光呢？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unshine, Moonshine.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日光，月光。Sun shines on the mountains. Sun shines on the sea. 太阳照在山上，太阳照在海上。 Sun shines on my pillow and says, wake up to me. 那太阳照在我的枕头上，它好像是在说，快快起床咯。 它在叫我起床呢。Sun shines on a seashell. Sun shines on a rock. 太阳照在贝壳身上，太阳还照在了石头上。 Sun shines on a crab and on a gull. 太阳还照在了螃蟹的身上，还有海鸥的身上。 and on the dock. 还有，它还照在了码头上。Hello, hi. Sun shines on the lighthouse. 太阳还照在了灯塔的身上。Sun shines on the sail. 太阳照在了帆船上。Sun shines as it sinks into the ocean, like a whale. 当太阳就像鲸鱼深深地潜入水中的时候，它还在闪闪地发光。Moon shines as it rises. Moon shines as I yawn. 那月光慢慢升起，照耀着一切。当我打哈欠的时候，月亮仍然闪着光亮。Moon shines as I try to catch the fireflies on the lawn. 那当我试着在草坪上去抓萤火虫的时候，月光仍然在闪闪发光。Moon shines on the houses. Moon shines on the cars. 月光照在房子上，月光照在汽车上。Moon shines like a night light up among the stars. 月光就像是繁星当中的一盏小亮灯，照耀着一切。Moon shines on the mountains. Moon shines on the sea. 月光照在山上，月光照在海上。Moon shines on my pillow and says good night to me. 月光照在我的枕头上，好像是在对我说晚安咯。Good night, everyone. 大家晚安。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日光和月光的故事。日光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暖，而月光就像是一盏小灯，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读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仿佛我们自己也置身于了海边的小屋里。阳光迎着我们起床，月光伴着我们的入睡，美好而又平静，对吗？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请和爸爸妈妈一起学习哼唱 You are my sunshine 这首英文歌曲，好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可以把 sunshine 改成 moonshine 来改编一下这首歌曲 You are my moonshine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阳光和月光带给我们的美好吧，好吗？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When do we see sunshine and moonshine? 我们什么时间可以看到阳光，什么时间可以看到月光呢？ Question number two.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in the morning?那么请问大家在每天早上通常是几点钟起床呢？请回答这些问题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呢，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Upon a slapping stallion, giving orders to his men, I guess.